山峰有个他，怎奈他的山峰有个 这首歌叫做《心恋》，徐小凤的豆沙嗓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当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在唱歌的路上她遭受了非常多的阻力，有人甚至直接跟她说，你这样的嗓子天生就不能够唱歌，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流行的是非常甜腻的声音或者是非常厉害的高音，而徐小凤呢一直坚持自己的声线的路，她说别人说我是豆沙嗓没有关系，反正我也很喜欢吃豆沙，坚持唱歌，坚持自己的样子，他一生做对了这一件事情，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都在时间的河里尽情地唱着。 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已一一上流，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也未放手，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低头，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已一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小妹妹，香郎。

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 光亮一梦二十年，依旧是不动啊也不动情。 出神恍惚间，物换星移。 月光山丘。 心情那样的自己。 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 年华向晚，歌声依旧，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我们这近30年的华语歌坛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评选，最后呢选出了一张名单，那就是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 CD。 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的、被我们仍然在传唱的，却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他们的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提起歌神这一词，你可能会想到的是张学友。张学友呢，被称为是第二代歌神，而在他之前的那一位呢，是许冠杰，也是这张华语乐坛30人的名单当中位列第四位的人。歌神的由来其实挺有意思的，那是92年的时候，当时许冠杰决定要急流勇退，于是做了一个光荣隐退会群星的演出。当时作为嘉宾的谭咏麟一直把许冠杰视为偶像，所以他尊称他一声歌神。香港歌坛上的第一个歌神就是这样的被正式确立的。在许冠杰的歌声里有一种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叫做香港情怀。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就明确地表露出了自己的这种坚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铁塔凌云》。自由神像在远方迷雾，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这些都是对香港的感情。所以有人说他的歌就像是一张报纸，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 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送至，听不见游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光，岂能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这首《铁塔凌云》是许冠杰自己作的曲，他的大哥许冠文填的词，拍电影、做音乐、填词谱曲，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得了。许冠杰的偶像呢是猫王，所以在他后来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他一直在翻唱他的歌曲。猫王当年是把黑人音乐带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而许冠杰后来做的事情也是把当时认为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粤语歌开创成了一种粤语文化。他写的《鬼马双熏》这首歌成为了第一首在英国的 BBC 播放的中文歌。1976年，许冠杰推出了一张半斤八两的专辑，也有一部同名的电影。当年不管是这部电影还是唱片都是刷新了记录，他的场景和对白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而唱片的热卖程度甚至还有了一句顺口溜，叫做半斤八两卖到有价。半斤八两写的是香港最普通市民的写照，他把打工仔的那种辛苦上班挣钱生活的种种心态描写得非常到位，也把那个时候香港人那种渴望出头的心情很好地表达出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渴望的东西。 我们这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头是坏卓位，找那些小到月底添够细银过鬼，确是认真实际。是不是就乱来废，挨亲家身快面拉起恶体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半斤八两做到只只咁嘅样，半斤八两湿水化浆点会响，半斤八两旧脚咪揸枪走去抢，出咗半斤力想话攞返足八两，家阵各搵食边有半为钱币做奴隶，那种辛苦战斗讲出客鬼， 死俾你睇， 咪话冇乜所谓。为钱币做奴隶，那种辛苦折磨讲出客鬼， 死俾你睇， 咪话冇乜所谓。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

而许冠杰的天才就在于他不但能够用非常高雅的古语把它写成一些像诗一样的小情歌，而且呢能够用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来说出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类歌里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歌里有中国人传统的老庄思想，命里有始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发现它真的是许冠杰自己的一个写照。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在七十年代，歌手和演员、歌曲和电影都是非常的紧密联系的。以电影和音乐创造神话的许氏兄弟，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的占据了那个时候香港人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去翻看香港的电影的票房冠军的记录，从1971年到1997年当中，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李小龙占据了2次，成龙有6次，周星驰有4次，而许冠杰却有8次之多。不管是在香港的歌坛还是影坛，许冠杰都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人。唱歌他唱得洒脱不羁，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演风格同样是非常的潇洒。在老版的《笑傲江湖》当中，他演的令狐冲被誉为是最接近金庸原著的形象。到现在为止，《笑傲江湖》被无数次的翻拍，但是许冠杰演的令狐冲的形象却从来没有被超越。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许冠杰的演绎，《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 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东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妙，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挂。心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心相邀，影相照，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偶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 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像独怀恨，夜半饮泣空像独怀恨。 北京时间10点整。